最近海关总署公布，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4.52万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.7%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。今天九六九和泽林一起聆听资讯。环保部近期通报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三月整体大气的扩散条件一般，近期呢将出现一次长时间区域性的重污染过程。2018年平昌冬季残奥会将于9号至18号举行，中国代表团8号在残奥村举行了升旗仪式。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，我国布局156颗小卫星组成的天基互联网系统，今年将发射首颗卫星，未来组网后可随时随地上网。九寨沟风景区最近开始了恢复团队的游客接待，长海五彩池等核心景点重新开放，每天限流2000人。近日，考古人员在广南坝美大殷洞遗址开展发掘工作时，发现了目前省内规模最大的早期洞穴墓地。第16届桃花旅游文化节将于29号在西藏的林芝市开幕，广大游客在欣赏漫山遍野的桃花的同时，还能免费参加7所 A 级景区。 飘啊飘的风，吹的是

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明天这个身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 带着田野味道的歌声与微笑来自于蔡琴。当我们在尝试做某件事情时，把所有的要素集齐加以改变，就会形成一些新的风格。面对这些风格，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。比如一辆汽车，你会更在乎外观还是内饰，更在乎动力或者舒适。比如说颜色，有人会更在乎明暗一些，有人会更在乎纯度一些。声音也是如此，是低频还是多一些共鸣，都是两难的选择。所以关于那些过耳不忘的声音，你更倾向的是哪一种？你可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来告诉我。接下来这首歌里面加入了很多节奏的元素，这首歌是来自草蜢，这首著名的忘情森巴舞。

你挽手，让爱情里走。来来来来来，能否进一步？求长夜令你逗留。是因心爱一情意，愿说出爱慕，但又如何来开始？现在面对面，长夜清楚我眼内意，但你知不知，在这心中火烫故事？左右，但你可知道否？来来来来来，能否进一步？与你挽手，任爱情烈酒。来来。否进一步，求长夜令你逗留。来来来来来，能否进一步？你两眼会否给我？求长夜令你逗留。 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

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风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点点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月亮惹的祸来自于张宇。香奈几乎人人都点过外卖，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和外卖有关的问题。我们一般点外卖的时候呢，商家都会配套餐具，而这些餐具基本都是一次性的。而为了保护生态，为了健康，你会放弃选择索要或不使用一次性的筷子吗？观众的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回复关键字筷子，在页面的下方留言，讲出你们对一次性筷子的看法，留言入选后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。接下来为您请出袁凤英，天若有情。 愿两爱也不讲半句，此刻生命在凝聚。See you.

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。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潘美辰作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，出道30年，获奖无数，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。969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-0969。969一点动听，一点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 你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丽，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969一点动听，接下来的是一位听友叫做满街都是圣人点播的歌曲，他说为我的小家庭点播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，同时呢也为这位听友送上祝福，祝你的家庭幸福美满。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留言告诉我你想要点播的歌曲，幸运的你就可能被我们抽中哦。来自于许美静，阳光总在风雨后。 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生活里有很多声音，但也有一部分是我们比较排斥的声音，比如争执。开始只是想讲讲道理，指出对方的错误不妥之处，后来讲着讲着就吵了起来，证明对方是错的，越来越需要力气，吵架的级别也就越来越大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每当你想去争对错或是指责自责，不如去思考此刻你的思维在哪个维度里。与其用语气灼伤对方，不如打开你的脑袋，它不会开花，它只会让你的世界更加宽广。多聆听内心的声音，生活才会更快乐。 声音，消除一切距离，努力爱，超越。